像你讲这简单，为怎样你要离开我不知，到底的日子啊这天才，无看到爱情有伤害，我爱到这出来，你只是试看卖 就